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啊 ，Sirlan 三唔有错啊 ，Sirlan 三 知唔知咩啊？ 立 体声啊， 环回立 环回立体声啊，四 D 效果啊，呢啲真系只有戏院先有呢啲咁嘅嘢啊，正咧而家人都度做咗，你睇几多恐怖？ 点做？ 唔系一讲落去咪要实要讲到噶啦。 OK， 咁上回就讲到我就带大女，因为我冇办法啦，我就带大女上去噶啦。因为其实点都好，我一定要带件女过夜噶。即係其實我解釋一下我啲理由先。其實不勝酒力，甚至有最得起都好，不勝酒力嘅。 唔係咁好多啫嘛，我哋 嗰日就唔同，嗰日就唔同。二，我係租酒店。因為通常係點樣咧？我唔係一定可以，即係維保持到一上去第一 Q 就做到啊。其實好撚辛苦咁啊，所以咧。即係做第一 Q， 譬如即係好撚醉，揀做第一 Q 咧，一有神山苦咧，你係一定做到啊。但你就會好撚辛苦， 夾硬嚟 就好撚夾硬嚟。咁我寧願咧唞唞，唞順咗條氣，走醒啦。咁我先至診咧，就會自己又舒服啲。咁又唔使咁辛苦啊，啲女又嗰條女又唔辛苦。咁所以咧形成好多次咧，其實咧就算俾過夜一次咧，我第一 Q 嘅啫。其實我好多次嘅，即係當然唔係次次都係咁樣啦。咁你睇下嗰晚飲成點啦。咁所以咧，我通常咧我就會要求過夜，所以我就好特別嘅，所以一定我開親呢場咧，就算唔過夜，我都要多兩蚊份啦。係先？咁我唔通我夜媽媽翻香港啊？係咪先？我又而家呢期又唔中意瞓骨牆嘅，冇瞓骨牆幾年㗎啦我。因為有啲不可解釋嘅事啊嘛，我同你講過啦嚇，嗰啲我有機會先講啊。 讲过啦，讲晒啦。 唔系嗰个喺骨场嗰个俾人刮一巴嗰个冇讲，嗰个冇讲过嘅，系咩俾咩刮一巴咧？唔通俾女刮一巴？ 你嗰啲发梦啫，我觉得 系。得啦，嗰啲留翻佢个迷团啦，搵人可能啲清明啊、万圣啊，下年万圣啊，今年清明先讲啊，唔好讲嗰啲咁样。咁所以我就一定要过夜啊，所以就冇办法啦。一 Q 我就觉得。一 Q 完之後，我首先夾硬做啦。咁而且，喂，跟住成晚流流長。講真，而家租啲酒店房又大間，張床又大張。咁 啊驚啊？ 唔係，咁啊唔係喎。咁起碼有件女攬住啊，有波渣下咧。真係唔肯同啲我瞓下就先，吊緊完，未吊第二 Q 嗰手都好，揸揸個波咁佢叫佢攬攬條腰，或者摷佢炒一炒佢有水。但又唔屌佢啊！都有兩個人啫嘛，係咪先？我即係而家我玩變態噶嘛，而家呢期咁，所以我就要過夜啦。咁你哋就冇過啦。咁但係咧，我係想講一個事實俾你聽先嚇。因為嗰日咧，我就聽阿七七講咧，聖 X 寶咧就加價。但係咧，我上次去咧都仲係千五蚊嘅。咁呢次就加價之後啦，咁我當然知幾錢啦。咁我就喺微信嗰度呢就問阿林林啦。咁我就話而家平台嘅幾錢啦，快餐又幾錢啦，過夜又幾錢啦，咁樣我問清楚啦，因為有你有任何人喺度，咁我唔希望到時啲數你同啲女咬啦。 好大機會，我哋三個就係三個唔同嘅組合啦。係 啦。 一個就齋坐，一個就一 Q， 一個一個。 係啦係啦，所以要 即係呢三個都要知道曬先。 係啦，所以我咁問囉，而家平台幾多，快餐幾多，過夜又幾多咁樣。咁林林就覆我啦，你聽住啦。漲價了。61520。即係68,500-2000啦。咁跟住佢仲係講啊，牛哥老是給我介紹客人，這其一啦，對我真的好，每次還發紅包，就按以前的價，按回以前的價，5、10、15，即是500、1000、1500啦，我和他幾個，我給他們，兒門，兒門， 講咗㗎啦咁樣。咁一講完我即刻嗱臨發個紅包啊。嗱咁發個紅包俾佢先啦。咁其實當然啦，我成日介紹客人阿林林會覺得哎我唔錯啦，可能我要買住我啦。你記住佢仲有一句，還發紅包給我。即係嗱，坦白講呢一次即係唔理係阿林林喺咪度係咪查。如果我冇我唔係平時呢有俾紅包呢，佢點解唔收足你呀？係先，喂佢收足你，佢公司唔代佢自己代埋冇人知㗎。係冇人知㗎，冇人可佢會知道㗎。係咪先？哦，咁啦，總之照喺隊你哋啲女咧，就1500，到時回翻5嚿仔俾我得啦。阿林林係可以咁做啊，因為我都預咗2000啫嘛，係咪先？而林林冇咁做，其實點解咧？一就係因為我肯俾啲每次都會俾嗰100蚊紅包。即係我即時咁講咧，我都好攰啊。即係我估計啦，個如果譬如我哋三個都去街嘅，即係上房嘅，假設我哋三個上房嘅，我哋三個人每人慳500係1500啊，大佬，係咪先？喂，但係 少先咯， 係啦，即係我哋係1500，即係我哋平1500。如果我哋三個，當然啦，最後你哋去咗你哋最後唔過夜啦，你都冇得 Q 啦，你自己平台就算啦，就冇得講嘅。咁我哋係千，我哋慳翻1500。呢1500就基本上係夠俾曬我哋以前俾阿林林紅包。我去玩咗幾多次，因為10次20次，係咪勝 X 寶，係咪先？咁其實我一次個1500，咁就已經係起碼俾咗唔知幾多15次去勝 X 寶啦。咁起碼係兩年嘅紅包。但係咁我成日喺度啲網友會咁樣諗啊。哎呀，呢啲嘢又唔係發生喺我身上嘅。坦白講，點會發生喺你身上啊？佢哋問你攞100蚊，割你忽肉咁啦。嗱，呢一次又更加形成我係覺得，喂，俾嗰一嚿水紅包，係真係有着數， 有價值嘅， 係有價值喺度啊！真係遇一次咁嘅阿林林唔嚟，咁就每人平500，其實好撚抵啊！我成日覺得係咪先？咁又解釋一下啦 ，OK， 即係你話你哋平台就因為阿任何人啊嘛，任何人自己識翻屋企噶。任何人上次跟我哋去玩，係嘛？仲有上次啲，上次跟我哋玩，佢都自己翻屋企啫嘛。佢先咁點解呢次你又要？ 咁咩另外又係即係你明明期待咗佢 up 咗有好嘢 ，up 咗成個禮拜，又話有幾多新女，又話成 up 咗成個禮拜。跟住一去到嗰日就踩屎，咁你就自然好撚單㗎啦，個人大佬係。 即係單嘅，就唔係話接送啊任何人走。 都其中。 即係你個問題啦，喂，你上次啊任何人去你都冇啦，係咪先？所以只係你唔開心囉。佢唔開心咪啱啦。 還念都有個人走啦，咁就慳返成的士啫。 OK， 其實唔係藉口嚟。係因為即係睇女睇唔到囉。 係 坦白講啦，嗱我 即係我明明好期待，嘩起碼10件有6-7件揀落手啊！屌啊，點知屌咁撚樣揀？ 嗱，我可以話一俾你聽啊，阿林林之前就同我講咧，佢嗰時咧其實家教冇一路冇同我講嘅，係啊，七七同我講，我喺我哋聊天室講我先知嘅啫，咁家教佢冇講，咁林林咧就一早都話，喂，而家我手樓上好多女，咁而家林林手樓上有幾多女咧？佢話有三十條女，係佢自己嘅，自己嘅 ，OK， 咁其他嗰啲仲有其他嗰啲祖媽咪就唔好計啦，咁有30件女，喂七除八扣，咁有3-4件好嘢唔出奇啊，係咪先？ 喂，起碼都10件啦， 三四件夠噶啦，我哋兩三個人女啫嘛，三四件夠噶啦， 咁 你都有幾件揀下， 但呢次冇得講啦，因為咧其實咧。我睇過佢哋嘅聊天室 ，OK， 佢哋嘅聊天室，我想加入我嘅阿林林唔肯俾 ，OK， 睇過嘅，但係就唔係嗰日，唔係我哋嗰日睇嘅，即係之後我睇過嘅，咁咁原來咧，佢幾多奇怪嘅，佢阿林林同我講話，當日咧，因為查啊嘛，咁全部女仔唔使翻工，咁咁當然咧，啲打工嗰啲侍應啊，就要翻啦，係嘛，經理都冇翻工嘅。其實全部都冇人喺度嘅。咁坦白講，嗰日我諗可能成間聖 X 寶唔會有3台客。 咁我哋係其中一台嚟㗎啦。 嗯。 咁唔好忘記啦。咁其實當日阿林林係點樣呢？喺個聊天室度，因為佢嗰一組女呢就有一個自己一組嘅聊天室嘅。 嗯。 咁佢又發喺個聊天室講，我有客人嚟咗。 嗯。 即係我哋三個啦。 嗯。 咁你哋有邊個想搵錢嘅？ 嗯。 就留言發俾張相我。 嗯。 咁我就將張相發俾我哋。 嗯。 咁即係咁講，咁跟住呢成晚，即係因為我阿林林話冇女嘅時候，佢差唔多成八點鐘啊。 嗯。 佢先至搵女俾我哋㗎。 嗯。 咁即係七點零鐘啦，可能七點零鐘咁上下啦。其實我時間我冇問得咁 detail。咁佢話呢係得四條女覆我啫，覆佢啫。 嗯。 咁跟住佢四條女覆佢呢，佢就將嗰四條女相嘅俾曬我啦。咁我就好簡單啦，四條女嗰個我就大家睇咗先啦。任何人揀先，梗係揀件最好㗎啦。咁事實上佢嗰件真係最好嘅。 嗯。 即係其實好奇怪，我哋咪講過嘅係嗰啲女揀我哋嘅。 嗯嗯。 但係其實嗰條女揀我哋嗰、那個，其實根本就係你哋自己揀嗰條女嚟㗎。係 啊 係啊。咁當然最靚嗰個就去咗任何人度啦。咁任何人嗰個咧，即係。我又唔中意嘅，因為佢面圓，我唔中意面圓嘅女仔嘅，啊佢面圓啲嘅，咁但係就叫幾甜啊，幾可愛啦咁、你嗰件都 OK 啦，都起碼夠高啊，但係肥嘅， 小肥咯，小肥。 咁我嗰件咧就都瘦瘦地嘅，咁冇乜波路噶啦，冇乜波路噶啦，咁 你唔介意啫呢樣？ 我唔介意，咁佢樣都唔算係好好，即係其實要排咧。就任何人嗰個最好啦，一個好啦可愛，好撚甜嘅個樣。跟住就你嗰個啦，跟住就我嗰、那個。但佢三個咧都同有一個好差嘅弊處啊。個弊處係咩咧？唔係翻工，個、就是、心態唔係翻工。 哦。 啊，亦都唔係出嚟去酒吧溝仔啊。喂，你見唔見？你記唔記得佢哋著嘅衫？是何等老何等穿菇啊。 你有休閒喎，佢平時出街穿嗰啲囉。 係囉，屌你真係何等穿菇啊，話聲你聽。 係 任何人嗰件女肯穿條裙出嚟㗎、 啊。 我同你嗰件都穿條褲啊，我仲記得你嗰件係穿條肉色褲。嗰啲咪啲淺藍色啦，或者寶唔知咩好撚就淺藍色嗰啲呢，好撚鬆好撚薄嗰啲呢。哇！你咁搞撚咗，短褲都唔着條， 即係等於你叫佢喺屋企落街角轉角食碗面嗰種裝束咯。 咁好啲，會好啲嘅，可能係落街去東門買衫咁嗰啲啦。哇！真係唔使咁休閒啊！屌，喂，其實坦白講啦，我哋點解咁中意去神秀咧？就因為佢哋啲女仔唔好講靚唔靚。起碼個裝扮， 着衫 會好啲。喂，坦白講，嗰日我哋覺得啲女唔係太好，其實都唔差㗎，都唔差嘅，唔係太好係一個理由喺度，因為佢連裝都唔撚得識化。喂，通常咧佢哋啲女仔咧， 唔係知道要翻工，佢哋走去俾錢， 係啦，俾錢化妝啊嘛，好明顯嗰日就唔係啦， 梗係啦。 自己亂加亂閪食咁嚟啦， 亂滑啦， 亂鳩咁滑啦，屌你啦！即係哇，大佬 會滑皮 啊！你咁樣我點會覺得會靚咧？坦白講，即係其實因為我抄曬佢啲微信啊嘛，咁我睇過佢啲相啊嘛，有時啲生活照啊嘛，唔好計佢哋 P 過與唔 P 過 ，OK？ 喂，真係都得過曬嗰日嘅，得過曬我哋嗰日嘅，尤其是啊， 即係悉心打扮係得嘅， 哇！真係你講咗個名，尤其是任何人嗰件。即係好撚窒甜，好撚窒靚，隻眼又大喎。當然我知點解眼大啦，呢下個禮拜會講啊。下個禮拜我終於知道有啲女仔嘅 P 圖嘅方法係點樣嘅。 咩？我老婆成日玩嘅。 唔同，有呢句即時 P 啊，係啊， 即時 P 個軟件即時 P。 係啊，都 即係佢 P 出嚟嗱，佢唔話俾我聽一張 P 咗嘅，跟住俾我睇，跟住真係睇唔係好睇得出嘅，但係佢一撳。嗰樣咧就即刻 就分別啦， 係啦， 咁樣啦，咁所以咪覺得，唉，即係坦白講，如果嗰日咧，即係呢三條女都冇問題，如果係唔係話要查，佢哋肯著翻靚少少，化個好少少嘅妝，其實嗰晚我哋嗰三件女都唔算太差嘅，係，但係最衰就係閪衫、閪化妝，仲閪環境， 當晚嗰個環境，你記唔記得啊？我哋可能太耐你唔記得。我哋講緊乜嘢？講緊茶。講緊茶。喂，又話呢度個老細 大壓力喎。 大壓力喎。有茶又剩，係咪咁樣？其實啲女仔根本就驚，根本就驚。你嗰件又驚，任何人嗰件都驚，係我嗰件可能等錢使，佢就唔撚直驚。咁啊，成晚咧都幾撚主動噶，喺度拗下賓州啊咁樣噶， 捽下比啦， 捽下比啦咁樣。喂，你坦白講啊，佢呢件女嘅主動到點咧？係你哋佢哋揀仔噶嘛？咁咧，你嗰兩件咧揀咗你兩位嗰時候咧，跟住我就話：我而家使乜搞錯？因為即係星沙和依哥，我咁樣講啊嘛。咁我嗰件女咧，就即刻坐喺我大髀度，即係我兩個大髀中間啦。因為我唔會翹佢坐啦，我擘大嘅髀嚟坐噶嘛。佢即刻坐喺我兩個大髀中間。咁我其實我幾滿意噶。 係咯，即係呢啲好微小嘢咧。 我好滿意嘅，其實你態度係好。你哋就可能覺得斯斯文文咁樣，你真係嚟嘅。其實嗰晚就我斯文添啊。咁最 我個都有主動擺隻手落我大髀嘅。 啊，都好啲。任何人嗰件你真係好似閪閪地啊。 我 有留意咧，其實 唔介意喎。 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佢件嗰件係最靚靚啊嘛。其實坦白講啊，越靚嗰件女，我要望多啲啊，要留意多啲。 任何人嗰種性格咧，你係要。你係要吊起嚟埋佢先中意搞喎，好衰喎，我覺得。 我唔係啊，我咁覺得任何人嗰啲咁嘅性格咧，你灌到佢啤花夫，係啦，死下死下咁。 佢冇難度得到嗰啲嘢咧，佢就唔中意嘅。啊， 誒咁我唔知啦，咁我就其實總之啊，任何人佢嗰件女就比較冷淡啊。咁我嗰件就比較熱情嘅，即係得閒就會錫下我面珠啊咁樣。即係我而家直回票價啦嚇，唔知你哋點啊？ 我嗰個都 OK 㗎，即係主動態度都係 咯。咁主動態度，你哋都係平台。 嗯。 喂，其實喺玩嗰時候嗱，坦白講係好玩嘅喎，嗰個晚係好玩 嘅 喎。 OK 嘅。 即係我哋已經冇玩石啤牌㗎啦喎。OK。咁即係嗰啲咁嘅氣氛，其實我都驚嘅。 應該都玩到嘅。 玩到嘅。 玩到嘅。即係嗰班女仔都叫做開心。 開心啊，因為玩鱷魚已經好開心。 你即係。都已經係當去酒吧， 係啊，根本係咯係咯係咯，即係講明啊，我你係我男朋友啊，我係你男朋友啊，咁樣講都講得講明曬嘅。咁其實某程度嗰佢哋啲 service 係好好嘅，喺個機房裏邊，OK， 係都係重新一次最撚差就個裝同埋件衫，OK， 同埋當時嘅氣氛，嗰時個氣氛係真係令啲女係唔夠膽， 太過親熱啦， 係真唔緊啦，同你即係主動喂搏嘢咯，唉屌你兩個揸嚟條豬啊咁樣，屌你兩咩冇啊？但我嗰件有啊，得閒就點點，唔係拍嘅點點，得閒又摸下大髀咁樣，我好滿意啊。咁啊 OK 啦，咁你兩位，咁啊平台算啦咁樣，咁我當然啦，我叫你話阿林林話俾五嚿，咁都玩得幾好玩啦，咁咪俾個六嚿咯，咁其實真冇平過啦。咁係咪你俾貼士㗎啦，其實冇乜所謂啦。好，咁仲有一個問題就喺度啦。你知唔知我哋係幾點鐘去到呢間 K 房呀？係六點。 六點喎，係囉。 六點。我哋六點鐘係飲到八點鐘，八點幾啦，我哋先接啲女過嚟。跟住十點鐘我哋就差唔多走啦。係 啊。 咁即係同條女玩就兩個鐘頭，我哋自己飲咗四個鐘頭。可以咁計啦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唔係飲得好多啦，咁所以個低少都唔過，低少都唔過，六百幾七百蚊，我唔知啦，你簽好似係嘛？你碌㗎嘛？你碌㗎嘛？多謝啊，你請添啊，咁我 任何人請得到佢係上面嘅。 OK， 我唔係咁計啊，或者我唔係咁計，不你請我咁啊，今日冇 咁請埋你都上面嘅。 咁我都有俾小費嘅。我有俾小費個少爺，我有俾紅包俾阿林林嘅咁樣啊，咁我都俾三嚿嘅，俾林林我俾咗兩嚿嘅，咁樣我因為你咁樣你唔嚟啫，我都俾兩嚿你啦。你講到話每人慳500喎，可能唔知你哋平台㗎嘛，咁梗係俾兩嚿，你兩嚿水醒你啦，係早知俾一嚿就算啦，屌咁我都俾咗三嚿水，咁張單都係千零蚊，一千蚊唔使， 唔記得咯， 一千蚊唔使啦，一千蚊唔使幾百蚊。 啊，咁其實我俾翻我自己嗰份呀，啊咁樣，但係當然你俾多啲點解嘅啫，啊唔好講呢啲，即係咁樣你哋咁就走啦，咁就到我啦喎，咁你知啦，我哋講咗啦，我哋做完嘢之後，我哋六點鐘就要喺聖 X 堡啦，我哋冇食過嘢， 係啊 係啊，咁我梗係肚餓啦，咁咪同佢去咗木屋燒烤嗰度，即係就喺酒店對面嘅啫，咁啊食咗一輪，咁啊咁當然係飲嗰時已經飲咗咖啡㗎啦，我埋單嘅時已經飲咗咖啡㗎啦，咁啊食我喺木屋燒烤食嘢啦，咁啊食到食一半到啦，食到食唔曬，因為 call 啊，老虎喺度 call 啊， 老 叫啊，話屌你咯，咩仲食你咯，咩食乜撚嘢食，咪撚食啦。我要食啊！佢話咁啊食唔曬嗰啲咩生蠔啊，乜嘢扇貝啊，乜嘢食唔曬咁啊，叫做半飽不餓啦。嗱，跟住幾多慘啊？跟住因為佢唔係食好飽，跟住到凌晨嗰時候咧，哇！真係餓到撲街。嗰時候記住啊，係幾點啊？我食完嘢嗰時候係十一點。 哦，跟住三四點餓醒。 咁十一點。加上飲酒，我哋唔低消兩打啤酒，兩打啤酒六條友飲，又唔緊幾罐，你點會醉？加上我又醉得起，跟完全一個最 fit、最精神、最屌你最撚勁嗰個狀態啦。當然係嗰、那個環境係屌你，即係大力水手咁啦，食個菠菜啦，即係大力菜咁啦，屌你真係煙， 又唔會飽到頂住 啊，又唔會飽到頂住，神山虎又嚟，即係飲酒又即係。少撚過我自己屋企飲啊！有時我平時喺屋企夜晚宵夜咧，我都飲兩三罐，差唔多啦。講真，飲三四罐啦。我哋嗰晚係兩打啤酒六條友飲喎，每人平均飲四罐嘅啫，六四廿四係咯，我飲四罐啫。而且我又唔係飲得多啊嘛，因為你哋輸得勁啊嘛，我好少輸啊嘛，咁啊，淨係我飲得少啊，好撚 fit 個狀態飛，即係嗰個狀態達到巔峰啊！如果嗰條女靚少少啊，如果佢當晚嗰個係小豬啊、影子啊嗰啲，就冇真係冇命啊，真係冇命。好，但係最後都係冇命。咁當然我唔知㗎啦咁啊食撚完嘢啊，大概係十一點零鐘，其實好清楚啊，好清楚時間，好清楚時間啊。咁啊十一點零鐘咁啊，同佢上酒店啦嚇。咁揾到，咁啊都可能都我冇乜嘢㗎。我話不如一齊沖涼啊。佢話好，一齊沖涼咯。哇！已經幫你喺個即係先，大家肉髪相見啦。咁我當日見一睇佢會一睇佢副計。 OK 嘅。 唉，又係人冇。 哦，又係有條拉。 有啲紋啊。 未哦。 有紋啊。 任神紋 。哇！有冇搞撚錯啊？呢期即係阿碌，你就呢期去真聖 X 堡你都好啊，好撚黑啫。你知唔知我連續三個月啊，差唔多。除咗食飯盒之外，啲飯盒都少咗啦，係咪先？我全食親都係人母啊！珠海係人母。上次去聖 X 堡嗰邊又係人母。 呢次又係。 惠州嗰次又係人母。咁屌你咧，嚟到呢度呢 次又係人母。 又係人母。哇！屌你老母搞撚錯啊！食人妻唔緊要，你冇生過，你會 feel 到係好撚 fit。但係見到，哎呀！但係嗰啲人母有人母嘅好處。人冇就好好 service。咁到時我啲個即咁佢幫我沖涼啦，咁我哋嘅手呢好似耶穌基督咁啊，釘十字架咁啊，兩手第即係打環兩手於釘十字架咁啊，就撐住兩埲牆，咁樣有塊玻璃啦，有塊牆啦，撐住佢又幫我嘩查曬番鹼捋啊，洗下袋底啊，洗下眼底啊，哇！即係盡收眼底啊，哇！即係，終於知咩叫盡收眼底啊！我洗下眼底啊，咁幫佢捋下捋落，我屌你老尾神山虎嚟啊，大佬！捋捋乜撚嘢？越捋就越眼啦，當然。哇！咁佢嗰條女，佢都好似未見過咁啊！我屌你老尾乜撚嘢咁狠？喂，呢碌乜撚嘢嚟嘅？喂，點解屌你老尾已經沖涼已經未沖涼已經升華㗎啦，越捋越升華㗎喂。喂真係 未見過神山虎。 未見過神山虎而家就俾你睇下。嘩成個支氣管樹咁呢啲向上升咁樣。我諗45度㗎就超過45度。佢覺得好奇怪㗎喎佢要嗰奇怪佢 啲經驗豐富嘅女仔可能係咁樣，覺得越奇怪咁越得多咯，越得多我咪神山虎咪越想咆哮咯，咁我話屌你都得啦喂，嗱沖簡易啦，咁咪沖完之後，咁佢未沖完嘅，咁我就即刻噓一聲就上到張床度，大婆等柒啦，咁應該係大佬等閪嘅，咁我瞓喺張床度等啦。咁佢又再冲一陣間啦，咁樣咁冲一陣間咁啊，咁啊佢入翻嚟房啦，都唔撚使講咁多啦，已經打下車輪又肯打喎。點樣打法呢？車輪係大車特車，因為人妻咪人母嚟㗎嘛，咁所謂啫，係咪先？哇！又打一隻特車，當然啦，我曾經諗住嗰一剎那，即係我炒一炒佢妹妹咧，哇！ 都 唔可以用佢濕形容，你濕形容太膚淺啦，波濤洶湧啊，都真係潺潺啊，有個字先知啊，潺潺啊，啲水潺潺，哇屌你老味，我曾經有一秒鐘，哎不如玲玲啊，屌你老味，係當然，我想玲玲，因為佢唔想得想啊嘛，咁啊即係因為我好簡單，我其實網友都知啊，我每次做之前咧，我都將個袋將啲 condom 放喺 枕頭底， 我放喺枕頭底噶嘛。咁啊，其實咧，我就用剩咗有啲激突，又用剩咗一啲 0.01，又用剩咗有啲咩超滑嗰啲咁樣嘅，咩輕薄滑。咁我抌曬落去個咩度啊？咁隨機抽啦，係屌你啊！嗰條女抽撚咗個0.01嚟用。如果抽個支擊突就真係 大力王， 有支擊突嘅報告應該俾你啊！咁我就做咗0.01，咁佢自己仲有用嘅，擔個口啊嘛！ 終於 有啦！屌，哇！但唔好話喎，其實我呢幾次人妻都有擔嘅喎，呢幾次人母都有擔喎。有邊次冇擔咧？係好似喺惠州嗰次都好似有擔，我唔好記得啦。總之我呢一排嘅人母咧，有一個唔擔嘅啫，有兩佢同上一次再上一次嗰個都擔嘅。哇！擔完之後，你知又俾佢捋完，又俾佢擔完，跟住佢一大個袋度，個0.01都唔夠長啊，套唔曬啊。跟住跟住話佢仲要話你奶還是我奶喎。咁我當然屌你咯，大爺嚟㗎嘛，而乸起嚟咯，咁佢坐落去咯，咁得坐落去都有啲嬌，嗰啲叫咩嬌神啊，咦我啦，咁樣少少死老豆咁樣，插下插下，越插越多水喎，即係佢喺上面坐啊，唉唔好啦，屌你啦，係咪？即刻反轉佢冚佢落去，坐落喺度插啊，哇！跟住嗰個叫床聲，蛇灣三。道比立體聲， 還回 立體聲，響撚度啊！如果係喺情趣酒店咧，我諗第六間房聽到，第六間房啲情趣酒店啲門 揾 薄噶嘛？你知點解我哋題外話點解情趣酒店咧會開啲音樂啊？就係希望遮住咗你啲叫床聲，但係佢就開音我都冇人用啊！或者嗰啲咁佢嗌聲係大聲到咧，咁。哎呀最衰你哋嗰日唔喺度啦，你哋喺度去见证 红枫啊， 见证咗我都红枫啊，因为其实我听过一次㗎，我听过空笑一次㗎，空笑屌啊广东妹呢，因为我行过佢间房間听到嘩真係咁残忍啊，但係唔好意思，我呢次係俾阿空笑嗰支脚有过之而无不及happy 啊，咁当然咁诊完之后咁算啦，咁佢射精循例啦呢啲係咪先，当然係做足势功夫啦，好咁啊，攤頭下啦，咁你知啦，冇乜點飲酒，有少肚餓，咁餓醒咗啦，咁當然唔係我餓醒咗啦， 老虎餓醒， 屌你老咩就老虎餓醒咗啦，好清楚時間啊，3:00-4:00到啦，但平時我唔好問我幾點，因為我餓醒咗，佢點解餓醒咧？就因為我哋聊天室有人傾緊偈。我話立聊天室嘅，有人唔知講啲乜撚嘢嘅，咁我就回咗一句，好玩咁，唔知大上班山定乜撚嘢，我唔夠記咗，回咗句，跟住，咁我提先我講過㗎嘛， 有 0.01 啦， 嗯， 有超薄滑啦， 嗯， 有刺激突噶嘛，嗯，咁其實好坦白啊，我係將個0.01係得一個啫， 嗯， 用咗就冇啦， 嗯， 咁其實咧喺個茶機度咧， 嗯， 就有我諗有一個刺激突啦，嗯，就兩個超薄滑啦， 嗯， 其實我分唔到啊， 嗯， 我分唔到，咁啊隨手跟住揸揸波，揸揸下，石石下，查查游水嚟喎， 嗯， 咁咪随手揦一个咯， 嗯， 一揦中奖，厚啲嘅， 嗯， 一攞厚啲啊，呢个你浪费呢个，呢呢个饱喎，屌你浪费呢啲，呢个你仲使翻工，咁啊，我好正噶啦，唔好理大啦， 嗯， 我惊佢大，我屌你老母，你咁谂嘢嚟呢个，呢三支孖碌，屌你老母又還民又還民又屌你啦，又特點屌你啦，你想點啊？咁我就唔做，我真唔出聲，唔好理大，我自己大。 嗯， 咁跟住佢想摸下，嗯，摸下條脷嘅，唔撚俾佢摸啦。跟住就自己，唉，呢個用我有好多方法啦，係令到佢咧摸唔到我條脷噶啦。 嗯， 跟住咁啊又石石扎扎波波咁樣，佢已經有啲嬌神啊嗰啲叫做， 嗯， 啊嬌神咁樣，跟住咪突然間。一声咁怼落去咯，哇！嗰种用0.01秒，哇！即系嗰种嗌咧，唔系话，哇啊啊！哇！我唔敢啦，喺度嗌一声啊！我唔知隔篱房啲人会以为我哋两个搞乜捻嘢， 报警 啊！要报警，嗰下声大声到，我屌你，你唔识我，冷静啲，我真系佢讲，你冷静啲啊！系咪我？是不是不习惯？又不是，唔系，咁系咪嚟咯？咁当然啦，但系第二 Q 咪仲忍残忍咯。啲， 嗯， 神山虎又耐咗啦。嗱，当然啦，加上个肚又，其实嗰，那个其实之前有一个唔好意思就厚啊， 厚啲啊，咁你又耐啲啦。 我又耐啲啦，咁我又辛苦好多。 第二 Q 啦， 又第二 Q， 又辛苦好多啦。咁啊，系咁喺度嘈，佢系今日喺度嗌，即系好卵大声咁嗌啊！话声你听。即係講真，即係時間就可能係 電話唔 係我第一次嘅，我諗唔係冇一倍時間嘅， 嗯， 我諗第一次嘅多，起碼多一半時間啦。 嗯， 我啲夠喉啦，咁喺度嗌，我話好咁得啦，就揀谷啊，又要再撚衰嗰樣嘢。其實我仲可以做耐啲嘅。 嗯， 唉，唔得嘛，揀谷出嚟啊，醒咗佢，一聲咁就醒咗。 嗯， 哇！好似將一世，好似將呢一世嘅啲精子一次過屌你都排出體外咁，嗰種感覺好就係咁啦。 嗯， 哇！屌屌完之後唔得啊，心跳咯，跳得又快。 嗯， 嗰啲叫床口聲咧， 嗯， 口氣聲咧，我就好撚大聲，跟住，哇！咁啊，跟住你就，唉，唔得啦，我唔得啦，唔得啦，瞓覺，唔搞啦，睡覺。 嗯。 咁啊，瞓到大概唔知幾點啊？本來我想即係神山虎又嚟啊！ 嗯， 但係唉， 太攰啦。 咁啊，真係太撚攰啦。咁其實最撚撲街係咩咧？神山虎嚟，其實唔關你嚟唔嚟事啊。 嗯， 喺大概嗱呢有時間我唔知啦。佢走之前應該係10點到咯，應該係可能係，或者係7-9點到咯。7:08咧，佢搞我嘅。 嗯， 我屌你老味，呢啲唔係你做啊嘛？呢啲我做啊嘛？佢搞我，咁，你知神山虎就算你唔撚， 即係屎坑點燈喎，真係。 唔係 找屎喎，真 係。即係神山虎呢樣嘢，其實係即係你掂就有㗎啦嘛，其實係咪先咧？ 嗯， 係咪先？你唔掂得佢㗎嘛，明唔明啊？但係佢因為神山虎又震尿啦。 嗯， 跟住我都話：哎呀，唔得，因為太真辛苦地叫。咁當然嗰個係超薄滑嚟嘅，但係都唔好啦。我話：哎，不搞啦，不搞啦，不搞啦。我幾錢你啦，咁我即刻就微信俾錢佢啦， 嗯， 俾撚咗咁就咁啊，俾撚咗1600啦，因為又再俾咗一嚿啲貼士啊嘛， 嗯， 咁跟住咧佢收咗錢，咁佢瞓一陣， 嗯， 沖個涼，佢因為佢咁就走咗咯， 嗯， 咁其實都話如果最後一 Q 咧，即係如果第二 Q 咧唔係知己突咧，反而嗱啱咪講，如果第一 Q 係零係知己突， 嗯。或者喺 Q 之一日，可能你已經扯乾咗 我唔知啦。喺第一 Q 係超薄滑，總之如果嗰咁嗰日咧，第一兩 Q 係唔係知己突咧？我有第三 Q 喎。 知己突真係扯乾 啊！真係扯乾，因為其實真係太厚 啊， 太厚啊，咁唔用噶啦，我唔用噶啦，我用曬啦。咁我而家唔用噶啦。 唔用袋，唔用自己得噶。咁而家有新噶嘛？可以大师级啊嘛？ 得 阿谭英啊嘛？下个礼拜话你听啦，下个礼拜节目。咁啊，好似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。咁啊，呢次你哋又平台唔过瘾啦。我其实我都非常满意嘅，又平咗咧。 咁啊，我都满意嘅，系嗰个太高期望 系啦， 嗰个过程。 咁啊，照旧啦。神山虎希望網友買啦，咁最得起應該加價㗎啦，其實都係我諗都係加10蚊嘅啫，咁啊咁啊打上照舊啦，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下個禮拜講下啲外國網友啊，拜拜 拜拜拜 啊，未完，咁都要講講啦，祝網友聖誕快樂啊，咁鑑於咧呢輪咧都已經。即未停過啊，係嘛？係咪好應該休翻日咧？ 都要啦。 咁下 個聖誕都出節目咯，仲 聖誕節就出節目啦，係嘛？元旦俾我休一 day 好冇？ 係 啦，係啦。咁啊，所以咧，下個禮拜嗰集咧，都係順延到7號啊， 八號先 有噶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冇節目出街，咁你哋都可以打賞啊，係嘛？你都可以自己照買神山虎啦，係嘛？咁最得起應該係加價㗎啦，話聲咧應該係加咗價㗎啦，或者未加價應該都可能嚟係諗住1月1號加啦。咁未知睇留意一下我嘅公佈啦。咁 1月1號啦，好圖咁 你都話。係啦，即係其實我有理由即係解釋一下啦。其實坦白講嗱，我賣70蚊，呢次人哋加咗10倍，加我10倍，我都係賣翻80蚊嘅啫。人哋加我加咗佢，其實我係諗住。賣90蚊嘅，因為而家最得起出面咧係賣120啊。OK， 但係算啦，唉，最得起又唔係多人買，咁啊佢又唔少少神山虎咁有咁見效，咁啊，即係我諗住咧都係買個 一人二嘅效果咯，好似係嘛？ 係咯，咁啊都我都希望有啲冇飲完之後冇即係飲完酒冇咁辛苦嘅啫。咁呢啲係功德嚟㗎，我覺得。咁啊唔賺你，就算唔賺，唔好點賺嘅，其實最得起真係冇錢賺嘅，其實。咁啊，佢加我10蚊，我啊加80蚊啦。咁啊，到時都係80蚊啦。咁啊，我預計啊，如果譬如我可以，我而家仲去傾緊嘅，即係我想俾啲網友知道咧。我唔係一批發，我唔係同批發攞嘅。我係同一間藥房攞嘅。咁嗰間藥房咧就係空少介紹嘅。咁咧佢哋咧就喺間藥房平俾我哋。所以個藥房都會賺我錢，所以我係攞唔到嗰、那個。批發價，因為我冇牌，我冇啲唔知嗰啲 藥房嗰啲牌啦， 營業執照啦，即起碼執照啦，起碼有呢啲先攞到我冇啊。咁啊，好似我今日即先至喺鋪頭喺攞盒啫嘛。咁啊，所以我咧盡量可以喂平少少啦，再平少少啦咁樣。可以唔加我就唔加嘅。但係講真啦，睇嚟都，唉都。想佢唔加都唔肯得㗎啦。咁啊总之人哋加我10蚊我加返你10蚊啦。 好啦。 好嘅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大家圣诞快乐啦。 圣诞快乐、okay、新年都系进步啦。 进步啦 ,OK 啦。咁下个礼拜唔见再下个礼拜见啦。拜拜。 拜拜。